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和大家来继续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科学有关系，也首先和各位来介绍呢几则跟科技有关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呢是和气候变化有关啊，我们提到的是一个大会啊，这个大会呢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呢刚刚结束了，大会呢也是达成了相关气候变化的文件。这个文件究竟是什么？这个大会呢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和各位来听一下这则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 COP26 近日在英国格拉斯哥闭幕，大会达成决议文件，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闭幕后发表视频声明说，与会各方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还不够，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和技术持有者应结成联盟，共同帮助新兴经济体减排，加速转向绿色经济。他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挑战的承诺。此外，古特雷斯还对中国和美国在大会期间发布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表示欢迎。 关于气候变化，其实呢在这个达成的协定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最关键的点，这个点是发达国家每年呢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其实呢大家在气候变化的应对方案中有科学家提出的意见，但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很多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地区共同协同来行动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些转移支付啊，如何能够来帮助那些非发达的国家，让他们在节能减排这个领域呢停止或者减少使用的排放量比较高的这些燃料。那么这些事情呢也得需要发达国家有更多经济上的支持来减缓全球变暖，这事儿啊才有可能继续向下走。接下来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糖尿病的话题。 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糖尿病健康管理。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不断升高，患者群体不断年轻化，令人警惕。联合国多次呼吁各国重视改善糖尿病患者护理，以控制病情并避免并发症。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5.37亿成年糖尿病患者，相当于每10个成年人中一人患有该病。此外，全球约5.41亿成年人糖耐量受损，这意味着面临较高的二型糖尿病风险。二型糖尿病通常是体重超重和身体活动不足的结果。事实表明，简单的生活方式变化能有效预防或延缓罹患二型糖尿病，例如保持健康体重、坚持体育锻炼、保证健康饮食和不吸烟。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和疗法研究在不断拓展中，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迄今仍是最有效的疗法之一。研究发现，糖尿病会增加新冠患者死亡风险。医学专家呼吁，从营养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血糖监测、健康教育5个方面入手，在防控新冠背景下，高度重视并实施糖尿病管理。 昨天是联合国的糖尿病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借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宝贵新闻的资源，来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呢是上了一定年龄的朋友，或者说呢有基础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啊重视自己的身体的防护。这个防护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呢吃饭的时候少吃一点，吃糖的时候少吃一点，运动的时候多运动一些，会很大的程度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糖尿病呢对于现代的人来说呢已经成为了杀伤力越来越强的一种病，尤其呢是糖尿病啊在开始发病的时候呢不会展示出特别大的杀伤力，很多人呢就会忽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日后你会看到糖尿病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那个大呀，那个严重啊，真的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场病出现之前，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住它。好，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一种新的材料的发明。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明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合材料，这个材料呢可以制成不易碎的手机屏幕。 近日，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一种全新的复合材料，更稳定，不容易断裂，且显示效果更好，具有较大应用潜力。基于纳米晶体，研究团队运用一系列创新的方法，使材料更加稳定。这种材料无论是浸泡在液体中，还是暴露在高温、潮湿等环境中时，都能保持足够的稳定性。此外，在机械性能方面，新型材料的硬度更高，弹性更理想，所以这种材料制成的屏幕不容易碎裂。研究人员表示，新型材料有望应用到手机、电视、电脑屏幕、LED 灯场景。 这种新型的材料问世，不知道多久之后可以用在手机屏幕上呢？其实呢，从手机的屏幕的使用材料来讲啊，近些年呢，材料的硬度包括呢耐摔性都是在不断的上升，可为什么还是觉得手机很容易摔碎呢？不知道未来这种材料在真正进入到市场的层面之后，能否经得住市场的检验。我说的检验呢，是有两方面。第一，是不是像它的开发者宣称的那样，能够制出呢耐摔的手机屏幕？第二呢，是这个材料呢，在用在手机上之后呢，能不能维持之前的生产成本，甚至能够有所下降，这才成为一种新材料能够大范围使用的根本原因。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空中客车公司的新款机型 A321neo， 最近接到了一笔大订单，这个订单有多大呢？您听一听。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近日与美国英迪戈投资公司签署合同，将出售255架 A321neo 单通道客机。这是这家飞机制造巨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接到的首笔大单。空客销售主管表示，这是一笔里程碑式订单，体现出疫情影响减弱，人们对可持续性飞行的需求增加。他表示，下一步空客打算引领航空业去碳化。空客九月公布三款以液态氢为动力的概念机细节，这次在迪拜展出概念机模型，计划到2035年让这类氢动力客机投入商业运营。在匈牙利威兹航空等四家航空企业看来，相比偏小偏旧的客机，乘坐 A321neo 客机，每名乘客的碳排放量将减少，有利于实现环保目标。受疫情影响，全球范围的旅行限制使多国旅游业几乎完全瘫痪，对航空运输业和飞机制造业造成沉重打击。鉴于越来越多的人接种新冠疫苗，一些国家放宽旅行限制，航空相关产业需求正逐渐恢复。 关于空客公司所生产的 A321neo 呢，实际上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坐过的 A320 的一个升级版。那么这个升级呢，有这样两方面：第一呢，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呢，飞机的油耗变得更小了；第二呢，对于乘客来说呢，可以在一架飞机当中，我们能够获得的位置或者说空间是更多了。这个也得分两方面啊。第一个是，如果航空公司愿意把更多的空间用来让给乘客的话呢，大家会在买相同的费用的机票的基础之上，可以呢感受到更大的空间。但同时呢，如果说你想做得更经济，那实际上航空公司也可以在扩大的空间当中来加入更多的座位，这样的话呢，更多的乘客也会在一架飞机当中完成他的旅行，那么总体的机票价格也是会有所下降的。好，最后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呢有关美国医疗保健业巨头强生公司最近的一个变化啊。强生公司呢在医疗保健业方面呢确实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贡献，最近呢在它的产业结构上也出现了一些调整。 美国医疗保健业巨头强生公司近日表示，强生将拆分为两家公司，把出售创可贴、婴儿爽身粉的健康消费品部门从医药业务中剥离。强生公司说，剥离的健康消费品部门将成立新的上市公司，预计整个拆分过程耗时18至24个月。这一消息传出后，强生公司股价上涨5%。原公司将保留医药和医疗器械部门，该部门预计2021年收入大约770亿美元。有望于明年1月出任强生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的华金杜阿托说，新的强生公司和新的健康消费品公司届时将分别更有效地调配资源，为患者和消费者服务，以推动增长，释放重要价值。同日，日本东芝公司宣布一分为三。数日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宣布将把旗下航空制造、医疗和能源业务拆分成三家上市公司。 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呢和科技有关的资讯，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就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种植物，它的名字呢很洋气，叫加拿大一枝黄花，但是呢它所带来的影响却值得让更多的人去警惕。这种入侵物种啊，所到之处呢，除了它自己以外，可以说是寸草不生。那么该如何去解决加拿大一枝黄花所带来的问题？那么除了加拿大一枝黄花之外，还存在什么样的一些入侵植物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聊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种植物，它们的名字听起来人畜无害，甚至还有些许诗意，但实际上却是充满危险。加拿大一枝黄花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有着古诗韵味的名字背后，是一种如同癌细胞一般的危险植物。它们的繁殖能力很强，还会和其他植物抢地盘，可谓黄花过处寸草不生。近日有网友在武汉发现了一枝黄花的踪迹，立即引发了武汉的全城围剿。正所谓一枝黄花抢地盘，全城围剿大作战。加拿大一枝黄花究竟是什么植物？我们又该如何彻底清除它呢？还有哪些危险的植物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一枝黄花抢地盘。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一种植物有关系，它的名字叫加拿大一枝黄花。最近呢在网上啊，有很多人呢都在关注这个植物，原因是什么呢？是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呢对外表示，武汉市民看到这种黄花请上报。那么这句话呢也成为了网络热搜。之所以啊要让大家上报加拿大一枝黄花，是因为这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外来入侵物种，已经呢被环境保护部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除了在武汉形成了危害之外呢，目前啊加拿大黄花在浙江、上海、安徽、湖南、江苏、江西等地呢都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性究竟在哪里，现在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它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史军博士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刚才呢我向各位介绍了一下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名字里面有加拿大，是不是说明这种植物就是从加拿大来的？ 哎，它还真的是从加拿大引入我们国家的啊。引入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吧，应该这样说。它大概是在上世纪30年代啊引入我们国家上海的，当时是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啊，就是看着好看看花的这么一种植物引入的啊。但是当然当时就没有估计到啊，说后面这种物种居然会引起啊这么大的一种生态环境问题啊。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我们的认知条件下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当时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大家对这个生态学的整体的研究其实都还是处于一种刚刚起步和萌芽的阶段啊，大家并没有还关注到说哎我这些物种在将来会引起多么多么大的生态的问题啊，是这么样一个事儿。 那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花儿不错，不错在哪儿啊？ 就是好看漂亮。它叫一枝黄花，一枝黄花嘛，是吧？其实我们国家本土也有一枝黄花，是跟它是怎么说呢？是兄弟物种吧？只不过说我们国家的这种一枝黄花，它的整体的这种繁殖能力啊， 不如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那么强啊，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花都是很漂亮的， 嗯 啊，就在开花的时候啊，整个这个花序上啊都是金灿灿的这种小花， 嗯 嗯，作为一个庭院观赏植物或者说作为一个插花的花材，其实都还是蛮不错的啊，只要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它的这个用处还是比较多的。 嗯，我记得曾经在花店里面买花的时候，也见过把加拿大一枝黄花当做配花来使用。哎，其实从感官上来讲，还真的挺好看的。那后来它怎么就变成了一种入侵物种？它的伤害究竟表现在哪里？ 一枝加拿大一枝黄花，它强大就强大在它的这个繁殖能力啊，实在是太强悍了。啊，它有两种形态的这种繁殖能力，一个繁殖的形态就是通过正常的这种开花结果啊，有性繁殖产生大量的种子啊，一株加拿大这个黄花，一枝黄花它能够产生的种子又超过20,000粒， 哇！ 啊，你想它这个产生种子的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啊， 嗯， 啊，你想这些种子如果都能生根发芽的话，很快就会覆盖大量的面积啊。不光光是这样，就是加拿大一枝黄花，它，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能力，就是它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根茎进行营养繁殖， 嗯 啊，就像这个竹子扩展自己的这个领地一样啊，通过这个竹鞭，竹子可以。扩张自己的这种生存的空间啊，长出更多的竹林。那加拿大一枝黄花也是如此啊，它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根茎进行营养繁殖的啊。这点是有别于我们国家本土产的这个一枝黄花的啊。本土产的这个一枝黄花没有这个，就是强大的这种营养繁殖的能力啊，这是两个物种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说，哎，我们本土不是也有一枝黄花吗？一枝黄花为什么就没有就像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这样泛滥开来呢？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还是在繁殖的这种策略还有繁殖的成功率上啊，还是会存在一些差别。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加拿大一枝黄花作为一个外来的入侵物种啊，它实际上来到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碰到就是针对它的这种不管是捕食动物也好，还是说这个一些病菌也好，这都没有针对它的这些危害，那自然就是如鱼得水了啊，它很快就扩张开了。那扩张开了以后呢，带来的这个生态问题就慢慢就浮现出来了。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抢占了太多的这样子一个土地啊。那生长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这样的地方，那其他植物再想长那就很困难啊。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入侵植物带来的一个生态的问题啊，就是会排挤本土的这种原生物种的这种生长啊，那特别是在很多的这种农田里面也会造成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农田里面生长的这种加拿大一枝黄花，你不好把它根除的话，那对农业生产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到今天，加拿大一枝黄花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让人挠头的啊，这么一种这种入侵物种吧。 它对农业生产包括对其他的植物呢是会有挤压。我看到呢，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呢也对外说啊，要是见到了这种黄花啊，第一时间要把它连根拔起，然后呢最好一把火给它烧掉啊，这足以见得对于这种植物呢下手之狠。当然下手之狠是有原因的，如果留着它呢，其他的植物就活不了了。那回头说来啊，您刚才也讲到了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进入到中国了，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就拿它没有办法呢？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认识，就是包括说生态环境的价值的认识也是逐步在递进，是吧？啊，我觉得在40年前，如果我们去谈一个解除这种杂草威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并不会有太多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还在一个 怎么说呢啊，发展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阶段。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关注于啊如何吃饱肚子啊，如何发展生产啊。那到今天其实我们的在这个已经全面脱贫啊，进入小康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哎，这个生态的啊，或者说完整的生态系统，和谐的有机的生态系统，对于我们人的这种长远的发展有多么多么重要啊！就是这是一个认知上的发展啊，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以前我们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或者说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去马上解决的一个主要的矛盾啊。那但是现在毫无疑问，它就成了一个我们现在必须去处理和解决的主要矛盾了啊。那到今天我们提倡这个生态环境啊保护啊，是吧？啊，提倡这个绿水青山的啊，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保护的理念。那我们的在今天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那我们那必然是会更关注于说我们原生的这个生态环境啊，如何把它变得更好更和谐啊，也运行的更良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不是说这个事情它以前不存在啊，但当然是那到今天它可能是就变成了我们现阶段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解决的方法有什么呢？好解决吗？ 这解决起来确实还是需要很多的技巧。就传统上来说，那就是像新闻里面提倡的说，哎，我们就把它全部给拔掉，见了就把它铲除掉啊。那这个机械的铲除它固然是一个做法，是吧？哎，也是有效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意味着你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而且把它即便是全都拔起来了，它可能还会留下很多种子。那这些种子在将来的话也还可能继续去萌发生长啊，这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我们从这个源头上怎么样来处理或者是根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是还是回到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观念上面。怎么说呢，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入侵植物能这么样的嚣张啊，那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城市周边这种生态系统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原有的生态系统或多或少都被破坏掉了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啊，或者说现有的这种生态系统比较的脆弱，那我们还是要去建立起完整的能够有机运转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啊。那我们就来打个比方吧。其实健康的生态系统啊，它就像一座漂亮的房子，这个房子方方面面都很好啊，窗明几净啊，这个玻璃安得很好，纱窗安得很好，门也安得很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要说有这种苍蝇蚊子想进来这很难啊，因为这个整个的这种生态系统它都运转得很良好嘛。如果说我们在说到这个生态系统本身的它的一个事情的话，那就是这里面不同的物种它都占据了各自的相应的位置啊，我们叫生态位。就是能够利用的这种资源，水的资源、光的资源、热的资源它都利用了。把该占的坑全都占完了。那你想插进去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没有让外来物种这个立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说这个生态系统啊被破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就相当于这个房子啊，这个门也没了啊，纱窗也破了啊，玻璃也被敲碎了啊，那这种情况下这苍蝇蚊子就很容易进来了啊。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健康的生态系统，或者说它本身这个生态系统它就比较单一啊，比如说一些岛屿生态系统啊，那它上面的物种组成 本身就很少，那这就很容易受到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干扰啊，甚至引起这种当地这种原有生态系统的崩溃啊。所以我们要想从根本上阻止这个外来入侵植物的活动，还是得尽可能的修复我们原有的这种本土的植物的这种生态系统啊。其实这种变化也非常的明显啊，明显在哪里呢？那我们原来啊，去这个西南的很多区域啊，像这个特别是云南啊，当时有很多的山上有特别多的紫荆泽兰啊，那个紫荆泽兰的这个传播也非常的快啊，而且它的这个生物入侵影响的这个山地面积非常大。 嗯， 但是在过去的这么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啊，随着我们这个这种就是退耕还林的工作啊，生态修复的工作啊，这些工作做了以后啊，原有的这个植被生长起来以后，你发现很多原来紫荆泽兰肆虐的地方，现在紫荆泽兰少了啊，确实是少了啊，就是它原有的这些植被都恢复起来以后啊，对于这个入侵植物，它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限制的作用啊，这是一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工作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人员也在尝试用很多的本土物种，就是竞争能力比较强的本土物种来抑制这种入侵植物的活动啊。就比如说我们用芦苇来抑制加拿大抑制黄花的活动啊，这芦苇呢，它的本身的繁殖能力也很强啊，那把它种在这个抑制黄花活动的这种周围的话，就可以极大的限制抑制黄花的这种蔓延啊，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抢占抑制黄花所覆盖的一个区域啊，那这也是一个生物控制的一个新的做法吧，比原有的说哎我们机械铲除这样的方法实际上是更有效了。 所以史军博士的意思是，之所以加拿大抑制黄花会在很多地方肆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片土地在它生长之前原本也没长其他的植物，所以它来了呢就可劲儿长了。现在我们在治理的时候呢，把曾经的荒地现在已经长成抑制黄花的这些地方啊，不但要把抑制黄花清理了，还要再把这些地方种上其他的植物，这样呢才不会给抑制黄花卷土重来之势。我的理解对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整个的治理过程就非常有讲究了，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哎，我们种上一点植物，它就不来了啊。那这个还是要去做更多的选择和经营啊，包括说很多的这种外来入侵物种，它也有各自的它的特性啊，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抵御它的这个蔓延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只是一些基准的原则啊，当然你要说怎么样来更有效来把它就限制住啊，那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说哎我们种两棵树啊，种两片草地啊，就这就可以了。其实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加拿大抑制黄花在北美或者说在加拿大我们就没有听见新闻说它在那边成为了一种生态灾难，怎么跨过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它就变成生态灾难了呢？ 这个事情其实理解起来也不难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它在原产地的时候啊，多多少少都会碰到天敌，因为在长期的这个演化过程中啊，作为一个初级生产者是吧，植物嘛，通过光合作用来产生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啊，一定会有其他的物种就看紧了它这个资源的啊，不管说它准备了多少的这个毒素，多少的防御机制啊，那总有那些强悍的动物啊，微生物啊，能够把这些能量变成自己所需要的能量 啊，所以他们在原有的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不太可能肆虐起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限定的因素啊，就包括说与他们同生境的这种其他的植物也是强力的竞争者啊，也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吸收水分就吸收，吸收养分就吸收，不是啊，他有很多的竞争者是吧？啊，这而且这种生态系统是通过啊这种几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上亿年的这种演化历程形成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啊。那你说北美有没有入侵物种？有， 嗯， 北美也有入侵物种啊，就比如说美国从日本啊也是曾经在100多年前引进了这个葛啊，就是我们叫的葛根的这个植物。啊，引入到北美以后啊，那就也是非常可怕的入侵植物啊，也就大量的这种林地啊、农田啊，都被这个葛给覆盖掉了啊。这而且每年都会花很多的资金去，控制这个葛啊，不管是使用机械的这种铲除啊，甚至用火烧啊，甚至是散播病毒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用了啊，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处于这个焦灼的状态啊，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所以不是说只有说外来物种到了咱们国家才会有这个生物入侵的现象，就是咱们国家的就是原产的很多植物来到了其他的区域，也有可能会引起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问题啊，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认知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啊，就是要尽可能的怎么说呢？尽可能的避免这样的一个人为的啊这种物种的大空间尺度的这样的一个交换啊，即便是真的有需求，那一定也得有预先的一个评估啊，就是生态安全的一个评估，说这东西到底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那能不能这样做啊？那这事儿是我们认知的一个进步啊，是这样。 我跟你在探讨一个未来的事情啊，看咱们现在都说呢，地球村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那么这个紧密呢，你不可能对于像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入侵的植物或者动物严防死守，那是不是随着时间往后推移，这势必咱们中国的一些物种去国外变成入侵物种，那么国外的一些入侵物种来到中国也变为入侵物种，大家互相入侵来入侵去，可能整个这个生态环境就变得相当的复杂，或者说时间再更长以后，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会把自己的这个区域啊，都通过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给它抹平了，您觉得会存在这种可能吗？ 说这个话原则上没什么大问题啊。生物的演化一定会找到新的平衡点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只不过它需要时间，那这个时间可能是几万年啊，几十万年啊，甚至几百万年啊，那这个时间尺度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个入侵物种它可能又分化了，它变成了一个当地的一个重要植物家族的祖先了啊，它分化成了各种各样的这样子一个形态啊，就比如说你一枝黄花，它本身很强啊，那它在这儿不断的繁衍，那它可能就会抢占不同的生态位，它本身分化了啊，有的长成像树一样的啊，有的长得比较矮小啊，有的甚至结出了这种肉乎乎的果子，这都不是说不可能的事儿，这都有可能会发生，但是这种发生的时间尺度就不是我们人类能想象的，那这个平衡点呢，是不是适合人类？那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了。那我们今天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在于如果变成那个样子的话，可能那个生态系统并不适合我们人类的存在了。我们人类在那样的生态系统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多余的存在了啊，或者说那样的生态系统实际上是不适合我们人类生存。那我们人类要生存 或者说我们要好好的生存，我们更希望这个目前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啊。 嗯， 这个如果说它处于一个巨变的状态的话，那人生存它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了啊。那到今天毫无疑问的是，生物的演化是一直以来都会进行的。就这样来说吧啊，我们现在不是说地球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五次的生物大灭绝。 对。 那每次生物大灭绝都有90%以上的物种全都被消灭掉了啊，没有了，然后只有10%活下来了。那到今天那一次一次的我们地球的这个生物的世界啊，又不停的重建和繁荣起来。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极其缓慢和漫长的过程。它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以万年甚至是以亿年来计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啊。这是我们人类不想看到的事情啊，我们更希望说，哎，我们这个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啊，相对是适于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啊，那我们不希望他们有一个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剧烈的变化啊，那这对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是有利的啊，所以虽然说这个物种它的演化肯定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究竟这个平衡点怎么样对人类比较有利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关注的更应该关注的焦点。 对，就是人呐，在整个物种进化的过程中，包括在地球演化的这个漫长的时间中呢，人的出现是相当短暂的。等到自然界呢再演化出某种平衡的以后，那人是不是还能够存在，这事儿还真不一定。所以呢，当下有机会有可能有时间就赶紧去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以及其他的入侵的物种，这个呢也能够使城市的周边包括使农田当中长出更多有价值的丰富的植物，也能够呢使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的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对话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各位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甄家第一美女。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甄好骗，甄家第一帅哥。 就你还甄家第一帅哥？你把我们大哥甄之道放在哪里了？ 二姐，大哥的智商我是佩服的，但是大哥的颜值可能就不如我了。 就你，你不如照照镜子，你那黄黄的脸庞写满了疲惫，你那黑黑的眼圈彰显着缺觉，难道你还想否认吗？ 我不否认，但是你说的这些啊都不是问题。没错，我最近因为熬夜看科普文章，睡觉睡得晚，影响了我的颜值，但我接下来打算啊睡足他个2天2夜，把我的颜值啊给补回来。 熬出去的夜还可以补吗？ 当然啦，今天少睡1小时，明天多睡1小时，不都一样吗？这么简单的数学题你还不会做？ 那太好啦，明天是周末，我也要大睡特睡，而今晚嘛，我就可以放心的熬夜追剧啦，再也不怕熬夜熬成黄脸婆，再也不用想睡什么美容觉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咋的了呀？这是，大哥二姐，你们大喊啥呀？你唱戏呢？ 哎，我起夜，冷不丁发现客厅里有个人不声不响坐在那儿，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甄好信。 哎呀，大哥，我正看电视剧呢，你吓我一跳。 怎么，你不睡你那美容觉了？你不知道熬夜皮肤会变差吗？ 大哥，好骗今天跟我说，原来熬过的夜都是可以补回来的。 补回来，这你都信？